好，我哋又返嚟新一集嘅军武戏言啊，咁我係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 係我 Alex 啊。 好啊，咁呢就近排好开心喎，近排呢我哋呢就有啲新 fans 係咪 ,Alex, 就有啲又唔可以叫小朋友喎，啲年轻啲嘅听众啊。 啲中意打 war game 嘅听众。 是吧啲网友啊。咁所以呢就嗱我哋个节目开始多元化少少啦是吧即係唔一定得老鬼听我哋㗎。咁多啲后生人听。同埋呢其实呢有时呢。 我个网友。 我个网友系咪 好多。 系喎讲开喎如果有啲网友呢你来自边度呢有时挥下手喎。我来自美国。 好多美国网友啊。 好多美国网友嘅。同埋呢好鍾意讲枪械嘅。 系呀讲枪。讲枪其实网友阿 Simon 叫我讲枪。第一个问题就 系 呢讲枪呢最大问题就 系 我哋冇枪。 哦系。我哋冇枪起义啊。系冇枪。冇枪可以起义。 因为美国呢好多 YouTuber 呢 系 真系个成个 channel 即系仲系淨系开枪嘅。 哇大佬人哋有成个靶场慢慢射㗎嘛。 唔玩任试系咪但系问题我哋香港系冇嘅。 系啦 所以我哋冇办法。 蚀啲同埋呢啲系就要枪会囉系咪 系啊枪会都唔会有嗰啲咁重型嘅枪嘅。 系啊。都系轻便啲啊，咁所以咧就嗱呢个咧要睇情况啦，系嘛，咁咧但系咧就我哋咧又依家啲听众多元化啲啦，同埋我成日都讲嘅，其实军事节目咧，其实我哋都含好多知识噶嘛， 系啊， 即系啲科普啦， 喂，多啲赞好我哋个专业啦，我哋专业就太少 like 啦，我哋 太少 like 啊嘛， 系啊， 系啦，因为我哋都一个有养分嘅一个节目嚟， 同埋支持下我哋巴打台啦 ，like 下我哋巴打台啦， 系啦 ，like 巴打台 ，subscribe 记住， 系啊，记住 subscribe， 咁我哋咧你就会咧喺最新嘅时间咧，第一时间你就睇到我哋嘅节目噶啦， 系啦，我哋会多啲喺个 Facebook 度 po 下嘅，我哋会 系啦，冇错啦，咁你哋问嘢我哋咧尽答噶，真系。哇好咁我哋开始喇喎。 好。 嗱第一单呢就不得不讲因为呢就嗱依家大家知依家三月尾啦嘛。 係。 咁四月有重头嘢喎。 係。 四月大家知呢就係咩呢就係、是、呢阿金仔都最驚嗰样嘢。 係。 就係、是、呢美国呢同埋韩国呢就终于呢要重启呢个联合军演。 唔係而家唔驚啦咩 而家唔驚啊。 可能似啲北韩嚟埋一齐军演添啊。 哇咁我諗就有排都未到嘅应该係嘛。即係、就是、因为始终未有嗰个互信嘅体制。 唔係最紧要有部队窝食㗎嘛。 有部队窝食 系啊，我嚟参观，跟住我嚟食部队窝。 咁呢啲唔使噶啦，去嗰个咩开城工业区系嘛，我攞晒部队窝嚟，慢慢食啊，唔使嚟训练。 我哋部队窝演习， 我部队窝演习，唔系部队演习。 窝演习系啦 ，OK， 我哋食住睇你演习，你咪慢慢飞，慢慢炸啦，我哋食住先。 嗱，我哋讲啊，五角大厦啦，嗱，咁三月十九号咧，佢哋个发言人就讲，原来咧美国同韩国嘅联合军演咧就会喺四月一号，咁啊愚人节。咁咧就重新启动， 系 啦咁讲， 好日喎、啊，真系。 同埋咧，佢哋话咧同北韩讲咗噶啦， 系 啊，同你讲咗噶啦。 准备部队窝噶啦， 系嘛？你准备啦吓，接啦香肠啊，食嗰啲。咁咧，南韩国防部咧二十日咧都有类似声明，其实即系等于美国先讲咗，南韩再讲咁啊，就细佬啊讲。 会唔会有啦啦队落嚟噶？ 啦啦队啊，今次系咪咩袁崇越嗰啲啊？ 系咯，好似 或者佢哋嘅少女时代 系咯，上次冬季奥运会都有啦啦队落嚟噶嘛，系咪 啊，好似系啊，佢哋同埋就佢哋嗰啲女仔就同啲南韩啲女仔都好似依依不舍嘛， 系咩？ 最尾系嘛？啊，好似唔系啲啦啦队，系啲运动员， 哦， 冰球嗰啲啊， 哦， 就依依不舍咁咯，唔知真定假啦，真系。啊，不过老实啦，如果可能人哋俾啲化妆品你啊，系嘛，俾啲 eye shadow 你都开心啦，系嘛？ 都系部队窝好啲，部队窝稳阵， 女仔贪靓啊嘛。好啦，嗱，佢哋嗰个咧叫遥英啊，遥英军演啊，即系四月一号呢、這个。嗱，呢个咧其实咧系一个比较大型嘅，因为呢个系春季咧融雪啊，啲人成讲。 系 春季之后咧，第一个军演系最大嘅呢、這个。咁咧就呢个咧今年会短啲，会短啲。今年咧一个月，以前咧系可以搞成个几月噶。 哇，食一个月部队窝啊！ 系啊，好劲噶，可以搞。 咁咪可以呢、這 个即系个零啦，有时一个月啦。而家今次咧会短啲嘅。 系。 今次会短啲嘅，跟住咧之后好快好快咧，又会有个叫做关断决关键决断啊， 系 啲成日都有呢啲名嘅咩关键啊、决乜啊嗰啲噶，咁咧嚟紧咧就会做多两个礼拜，所以咧会不停做，即系总之咧成个四月去到五月都仲系做紧嘅， 系 啦，咁咧大家知咧之前咧南韩咧未讲过咧就为咗呢个冬奥系咪啊， 系 就个军演咧一定要压后啲， 系 就点后咧就后到咧连个残奥都完埋， 哦 先有噶嘛，咁其实不嬲都啲美国军都心谂关我鬼事咩？你啲奥运会系嘛，你粉饰太平啫嘛，从来世界都唔话唔太平噶嘛， 系 你粉饰有咩用咧？不过算啦，我俾面你啦，系咪？咁啊，侵侵话好啦，俾面你啦，咁啊做下 show 大家一齐。咁今次咧就姚英呢个军演咧就会有啲实际兵力啦。 姚英 啊， 呢、这个名咁熟嘅。 姚英好熟啊。 A V 八 吓，哦 A V 你个 A V 八嗰个， 系啊。 O K 系似嘅，似嘅。嗱，咁呢个姚英呢个军演咧，今次咧投入个实际兵力咧，啲人话咧几多咧？美国咧就大概会派1万个美军。 南韩就29万。嗱，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噏过咧，少过旧年嘅， 系咩？ 旧年系30几万嘅， 哇， 系啊，少过嘅。美军咧冇记错，旧年咧系15000度，今年就10000都多啲。 系咪30几万食部队 one 就吹啲美国去呢个北韩？ 哇！如果30000人吹过去，真系我都佢阵味真系好劲啊！喂，你9个人喺度打边炉啊？成间房都闻到啦，29万人 街都闻到， 咪咯，好紧要。但系咧，佢话咧，跟住嗰个军演咧，姚英即系嗰个叫关键决断咧，就用电脑嘅啫，系啦，简单嘅。而咁今次嘅军演咧，就以防御为导向，即系咩意思？即系话唔系谂住斩首北韩咯。咁所以咧，北韩咧应该系会比较安心少少啦。 系， 同埋今次咧，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咪讲会派啲 BB 攻击舰啊，即系嗰个BB 型嘅航母嘛，即系两栖攻击舰。今次咧会出动，但系就唔出航母，咩意思咧？系咪即系话今次卡尔文森号唔会喺度咧？ 咦，咁会去边咧？ 卡尔文森号咪南海咯。 哦， 系啊，因为之前系咪探过越南啊？ 系， 咁啊继续喺附近玩咯。咁但系咧，我觉得佢都会拍港嘅。系，近排咧，我有留意啲航空母舰啲消息喎。 系， 咁原来咧，其实咧有两架到啦，大概啲林肯号啊， 系， 同埋乔治华盛顿号咧，就呢两架咧就大整。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咧，艾森豪威尔号咧，我见佢咧就直头好似会搞到好似随翼咁，直头咧唔知去边咁嘅。 系， 跟住咧尼米兹号嗰啲咧又拍咗港。跟住咧，好多男都拍咗讲，其实依家咧，真系正式玩得嘅咧，可能真系得咩卡尔文森号嗰啲嘅啫， 系 唔多噶啦。其实好多咧，依家咧都整紧，有两三架大整。所以其实咧，美国嘅航母舰咧，你其实你以为有10架系咪啊？ 系， 其实你计下计下咧，得2-3架喐得噶咋？ 系 啊，而家有一架咧长住波斯湾嘅， 系 长住波斯湾。咁咧就你话剩低嗰啲咧，有时咧就拍翻去东岸港口咯。嗱，你咁预啦 ，Alex。长期咧就会有2架至3架咧就会摆喺美国东面港口， 系 2-3架就摆喺美国西面港口，跟住咧就会有1架一定喺太平洋，一架就波斯湾， 哦， 剩低就整嗱，大概兵力就咁部署咯。 OK， 咁所以如果你嚟得亚洲，即系有几多架嗱？西岸有2架嘛，跟住再加日本常驻1架啦， 系咯， 有时咧就会喺南海附近游弋啦，最多佢系派到3架噶咋，真系，其实尽噶啦。不过老实啦，3架都够消灭好多国家啦，系嘛，即系。都唔系讲笑，所以咧今次呢个军演咧其实缩细咗嘅。有人咁讲，咁系咪习近平会开心啲咧？因为其实你缩细咗，其实某程度上你黄海军演啊，或者你嗰啲附近咧，其实你都系会威胁到中国噶嘛。 系， 但系啲人就成日都话，其实咧呢啲军演咧，大陆就会派嗰啲咧啲云八啊、云九咧，即系偷嘢噶。 偷影，偷影。 系啦，就偷影啊、偷嘢啊咁样啦，偷你啲声纹啊，偷你啲数据啊，偷你啲声波啊嗰啲噶嘛。 哦。 偷晒啲雷无线电嗰啲嘢噶嘛，系咁偷。咁所以咧。其实边个数咧唔知嘅， 系 好啦。另一个啦就讲咧就 F-35 哇，近排咧原来咧又讲咧就话卡尔文森号，大家咪成日都听噶嘛， 系 佢哋话咧依家咧想将 F-35C 咧就部署上卡尔文森号， 系 其实呢啲咧又唔可以话佢炒冷饭，又唔可以话佢好新。不过大家都估到噶啦，其实咧嚟紧咧就除咗福特号会摆 F-35C 之外咧，美国应该咧依家咧佢系会部署一啲尼米兹级啦，例如话啲比较头嗰啲嗱，大家都谂到噶啦，尼米兹级最劲嘅边架？其实就冇得边架最劲嘅，即系第一讲战神，大家谂起就系 Calvin 神噶嘛。 系 咁咧，就谂住第一个先摆 Calvin 神。 系 其实 Calvin 神咧，2017年咧系试过降落过噶啦。其实咧，你见到有咩咧，例如话华盛顿号、林肯号啦， 即系成 YouTube 成 Calvin 神咧系降落过噶。 成 YouTube 见到 F-35C 起降嘅就系卡尔文森号嚟嘅， 其中一架。 OK， 佢有其他噶，林肯号成嗰啲佢都有落降落过嘅。 好， 因为咧佢有啲咧比较我哋叫旗舰啲嗰啲咧，罗斯福唔知有冇，佢系会降落下嘅，试一试啦。咁啊，同埋有啲系得闲少少噶嘛。 系 咁啊，卡尔文森号咧就战神一定要落，咁咧就话2021年有机会就上。 系 嗱 F-35C 大家真系要留意。 其实真系未有正式服役噶 F-35C 系。 嗱 F-35C 咧，其实而家咧就应该系未摆，仲系试紧嘅。 系 系啦，因为其实佢原本咧 F-35C 系攞嚟部署福特级噶嘛。 系 其实唔系部署喺尼米兹级。 系因为佢预备个电动弹射噶嘛。 系啦，电动弹射啊，成电磁弹射啦，系嘛？但系其实咧，应该我哋又咁谂。如果而家咧呢嚿嘢咧，即系用得啩，因为佢好劲噶。其实佢咧个翼咧，你见系咪大啲噶？ 系啊，大啲。 佢啊载嘢咧，嗱唔一定载多啲，但系咧，即系大家咁谂，佢入面可以载咩咧？啊，呢全部都恐怖炸弹嚟嘅 ，JDAM 啊， 系， 可以射 AIM-9X 啊， 系 AIM-120C， 嚟紧会出 AIM-120D 啦， 系 会射远啲嘅，咁咧，跟住咧，佢可以挂 AGM-88，呢个咧就要射雷达嘅， 系 好恐怖嘅。咁所以咧，你谂到佢乜都有噶。 系 好劲啊！呢仲啲人唔系话可以将上面摆微型核弹嘅， 系 就 系 佢搞噶啦， 系 佢孭住射噶啦，所以好劲啊！咁所以咧呢架嘢咧大陆好劲， 咁呢个 F 三十唔知几时上咧？嗱，啲人话2021，点解？因为近排新行啊嘛。 之前话 Bit Mode 噶系咪依家？ 边个 Bit Mode？ 即系呢个野兽模式系咪就 F 三十五 C 野兽模式啊，野兽模式应该用 A 嘅，我谂 A 啊， 用 A 嘅野兽模式。不过纯粹野兽模式，佢系喺啲翼下面挂架啫嘛，挂晒啫嘛，系嘛？佢话佢自己有13个挂点系咪啊？系啊，咁啊睇下 F 三十嘅，但系其实老实啦，即系。正路都唔会啦，你挂晒冇意思啦，系咪？ Okay. 即系你出 F 18仲好过啦，因为要平过佢嘛维修， 系、 哦、嘛？好啦，跟住咧，另外一个咧都要讲下啦。另外一个咧就是、美国咧近排咧，原来咧佢兵分两路啦。佢咧一个咧就系咪南韩啊、南海嗰啲位玩军演嘅，另外一个同英国一齐玩、哦。今次咧就系北极、哦，就玩一个比较大规模嘅军演、哦。咁呢个军演喺边度咧？北极啦，系咪？咁北极咧，大家不得不知咧，就系近排咧北极呢个航道咧，就因为而家系咪全球暖化？ 系， 咁其实融咗好多冰嘅， 系啊， 咁变咗咧，其实嗰个航道咧，依家咧已经系都几畅顺噶啦， 系， 即系我谂你唔好计最冻嗰啲月份啦，例如可能12月至2月嗰啲啦，即系可能你讲紧系平时啲日子咧，其实嗰啲位咧可能都融嗰啲冰，你都行到， 哦， 咁依家变咗咧，有啲船系会拣行北极航道噶，系、哦、嘛？呢、這个 Alex 要讲下啦，嗱、這個，话呢个北极航道系嘛？ 北极航道咪早排咪加拿大咪揾咗架。估唔系都个架帆船啦、 啊，系 就证明咗我啲啊航海家曾经去到嗰度咁远嘅，即系北极。 哇！即系远古 咁，但系咁个唔系好多，百几年前。 百几年前 系咁，大家嗰时都未有呢个蒸汽船啊，仲系行紧帆船。 哇！即系喺军事学嚟讲，百几年都好似好耐啊。 咁佢呢度喺度就喺度认叻话，应该我呢啲航道系我噶。 哦，即系佢差唔多第一个发现呢啲咁嘅航线。 佢咁讲， 我佢咁讲啦，加拿大。咁但系咧，就其实成个北极航线边个最恶咧？大家都估到啊，北极熊啦，应该系啦。咁北极熊就讲紧俄罗斯啦，咁样咁咧就有啲人就话，其实美国都正路喺北极国家嚟讲，佢都算劲啊。 阿斯加嘛， 佢有啲咩兵器系冇嘅，系咪先 ？F-35、F-22、F-35 啦，系嘛？喺萨拉斯加噶嘛。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咧，嗱，北极咧最近地方就系你知要长期结冰啊。咁所以咧，如果讲武器嘅话咧，应该水底系劲过水面嘅。咁咧，而俄罗斯嘅水底咧，嗱，唔可以话俄罗斯嘅潜艇劲过美国。 系， 但只能够讲咧，就系俄罗斯咧，佢最劲嘅嘢系地水下，而佢咧肯部署多啲， 系， 同埋佢肯将个成本抌多啲喺嗰度， 系， 同埋咧，如果大家知咧，佢哋未有啲陆军咧，佢哋系未滑雪嘅， 系， 佢哋话咧，佢哋嗰啲咧北极部队咧系最劲嘅，因为佢抌资源抌得好劲嘅， 哦， 咁美国唔系渣，但系佢美国即系喺北极入面作战咧，可能就相对就会逊色少少。咁所以啲人就话咧，就俄罗斯就谂住决心要维护佢哋嗰个领土喺北极嗰位啦，就做北极霸主啊。咁美国要做啲嘢啦，咁啊同英国咧今次咧就会一起做嗰个军。 咁啊，呢个要睇下一个高登神文啦，呢、這个要 高登神文啊， 系啊， 系嘛？ 呢个 系 高登呢个冬天嗰个故仔嘛？ 冬天故啊，我啊听得少啲， 系咩？ 我啊听得少啲。好嗱，跟住咧就另外一个咧都讲下嗱，呢、這个咧讲翻南韩喎， 系 咁啊，南韩咧佢哋就话咧，原来佢哋系想咧买翻啲阿帕奇喎，系啊，即系佢哋觉得可能唔好够用喎，咁咧就嚟紧咧就想买翻啲阿帕奇，咁啊佢哋又话啦，其实想部署喺边咧，就部署翻喺啲300线， 系 咁嘅情况，咁当然啦，嗱，大家就会谂啦，其实咧如果你部署阿帕奇有咩好处咧，就系、是、如果喺陆军入面嚟讲啦， 系 咁即系如果要推进嘅时候，最好就可以搵啲直升机开下路线啦，系咪？咁啊，同埋咧，就如果清除地面嘅部队咧，即系呢个年代用坦克好定用直升机好咧，大家都知啦，系嘛？咁所以咧就用呢个武装攻击直升机咧就做开路。但系咧啲人就谂，哇！你对住北韩使唔使啊？即系北韩呢啲九等穷国嚟噶嘛？咁 suppose 就算佢有啲坦克咧，应该都好渣。 会唔会好似古巴噶嘛？啲平民未见过直升机啊？ 啲平民未见过直升机，定系啲坦克咧见到人哋，哇！乜呢个年代啲坦克咁嘅样嘅？咩嚟啊？外星人嚟。你点知原来咧系啲好劲嘅直升机 拖拉机嚟嘅， 喂，佢哋用拖拉机，或者系好用拖拉机个计摆上去系嘛，好渣。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嗱，我哋咁睇啦，即系 suppose 咧，如果佢买呢个阿帕奇咧，唔会买得多啦，因为其实佢已经冇乜钱啊嘛，即系你买咗咁多 F 三十五啦，嚟紧咧会买 A 啦，佢哋话想买 B 啊嘛， 系， 但系就我谂咧，日本一日未买到咧，佢都买唔到嘅，所以就应该冇嘅。咁就依家就应该睇下佢有冇钱买。其实有钱买咧，阿帕奇咧，你冇买翻50架，其实你都冇乜意思。 阿帕奇有咩劲嘅地方啊？讲下。 阿帕奇个利索啲喎，应该。 唔系长弓阿帕奇，个长弓阿帕奇嗰个雷达啊嘛，长弓雷达啊嘛。 系。 佢系咪第一部保安直升机可以装雷达噶？上去噶？ 佢未必第一部，但系佢应该系嗰个全天候，可能就佢第一部。 哦。 全天候佢系第一部。 系啦，有红外啊，成嗰啲嘛。 哦， 系啦，咁所以咧，同埋咧，就佢个武器多元化啦， 系 嘛，即系火箭筒啊，又可以有呢个嘅地狱火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咧本身咧就即系好适合咧，好粗犷咁作战。 我近排睇翻到旧一部旧电影咧，其实就主要讲嘅阿帕奇 嘅。 系咁，阿帕奇咧就俾人比较呢个咩啊？呢架 系 新宝嗰架战斗机，好旧嘅战斗机咧。 哇！即系再旧过再旧过而家英斯嗰部 系啊， 系嘛？39系咪 J S 系 好大只翼嗰个， 系好大只翼嗰个，系只翼好得意嗰个， 系啊，好得意嗰个，跟住俾击落咗，咁之后咧系啊。唔系击落咗，击落咗 英斯击落， 英斯击落咗嗰架 阿帕奇， 阿帕奇系阿帕奇俾人击落咗啦，跟住俾英斯攻击啦，跟住咧 系 嗰两个驾驶员咧，嗰两个驾驶员咧就喺个机舱度咧，就掹咗支火箭筒出嚟嘅，类似火箭筒嘅嘢，跟住就话原来喺将个阿帕奇其中一支飞弹咧拆出嚟咧，就摆嗰支发射器度咧，就可以 fit 噶，原来掹出嚟，掹出嚟，跟住就摆落嗰只好似 火箭筒就得噶啦， 系啊，跟住就可以射到支导弹打嗰部新堡噶咯， 哇，打到啊，唔系 打到啊， 哇，土炮嚟噶， 好炮啊，个， 喂，但系个武器兼容性好劲， 系啊。 即系佢可以咁样用， 系啊！呢套我查翻个名字，我摆喺。 喂，呢个你要查系真定流啊？真系要真定流咁劲。 系。 好呢节， 你呢度要我摆喺 Facebook 啊。 好好好，呢节 大家想睇嘅 like 咗 Facebook 先，系啊，我哋军武器研嘅 Facebook channel 啊。 好好好啊，呢节 专业 OK。 好好 OK。